到的时候，我们今天有七位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受洗。我们仍然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快乐日》，我们就唱第二节。我真快乐与主立约，我们来唱《快乐日》。我真快乐，来， 我真快乐。 起来的时候，我们唱最后那一行：快乐日，快乐日，耶稣洗净我们重罪孽。Happy day, happy day, when Jesus washed my sins away, when we see them rising from the water. 你愿意在众人面前承认你的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个人的救主吗？ 我接受。 好，我奉圣父、圣子、圣灵名给你施洗。 弟兄姐妹们平安，真是一个快乐的日子啊！我们在地上跟他们这几位弟兄姐妹们同欢乐，我们相信在天上天使天君也是照样一样欢庆啊！那今天是一个可庆祝的日子，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叫耶和华所定的日子 This is the day 啊！因为神他是我们的力量，他是我们的诗歌和我们的拯救啊！让我们在这个耶和华所定的日子里面，我们要欢喜快乐。我们来唱这首歌。哦，大家起立。这首歌轻快的歌。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说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我们在其中，要欢喜快乐。耶和华说定的日子，让 旁边周围的人，我们说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要在主里彼此欢欣快乐。快乐，万事快乐。非常感谢神，因为我们得以这福音，这天大的福气，我们能够向万邦来传这福音。这福音是什么呢？我们能够向万邦传这福音，这福音是什么呢？就是这创造万物、天地万物的神，他爱我们，他如此爱我们，他将他自己的独生子赐给我们，让所信他的人不自灭亡，反得永生。我们要感谢他，我们要将我们自己的故事，我们得救的故事，我们要向万邦、向我们周围的朋友、不认识他的人，我们向他们来传述。我们来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来，用感恩的心啊，我们来回想我们自己的故事，然后愿真的是万人都得救，没有一人灭亡。A story to tell the nations. Sing together. 我们有一故事传给万邦，世人心扉转念的我，是主与子爱故事，教书平安与真 像神所说的，他的真光是大有能力，他现在正掌握所有的权力，在神的右手边持续的为着我们祷告啊。我们感谢他，因为他真的是他有能力，他的真光他胜过一切的罪恶，把他的真光带到所有黑暗的地方，让我们真的是充满了平安喜乐，这不是世界上能够给我们的喜乐。让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个祷告。 谢神，亲爱主，我们的阿爸父，我们真的是要献上我们的感恩，因为你将喜乐丰盛的新生命赐给我们，因为你本为善，你的慈爱真的是永远永远的长存，说天地众变，你的话语却永远不变。我们感谢主，因为你将真理道成了肉身，带到了这世界上，使相信你的人回转而不自灭亡。我们相信你，因为你十字架所流的宝血已经把我们朱红般的罪孽洗洁得比雪更白。主啊，你定义你为我们担当所有的罪和不义，将我们的罪债全部还清。主啊，我们就是因为如此，我们在爱中没有惧怕，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能够到达父神面前，我们来向你献上敬拜赞美和祷告。我们这样子的欢喜快乐，我们你应许我们不是只是在今生在地上，而是一直到将来回到天家见主面的时候，我们仍要如此欢欣快乐赞美你。主啊，愿你建造我们，使我们在你的话语上扎根，我们要倒空我们自我，我们一切的不义，求你的圣灵内住，好让我们清楚知道你在我们每个人生命中的旨意和带领，成为你所合用的器皿，赐给我们一颗顺服的心，让我们今天开始重新立志为主而活。我们要走上那成圣的道路，等候你再来。我们在每天忙碌的生活中，主啊，求你记得提醒我们把主权，把我们生命中的主权交给你，交还在你的手中，因为我们靠着自己真的是什么都没有办法。主啊，让我们能够当我们愿意这样子把自己顺服交在你的面前的时候，你说你要带领我们，你要给我们这世界上所不能给的，那就是平安喜乐。虽然有痛苦有病痛，主啊，但是你与我们同在，你愿意我们来亲近你。真的是我们不论是什么样的忙碌服侍神，真的是记得真的把自己交还在主的手里面。我们真的是要来亲近他，因为清心的人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们不要按照自己的心意，我们来忙这个忙那个，我们真的是将我们自己生命的主权交回在他的手中，我们就必享受他里面的平安喜乐，因为我们知道你就是掌管明天的神。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名求，阿们。神说只有无罪的才可以代替有罪的，因为在神的公义中连一个义人都没有，所以父神宁愿将他的独生子赐在众人当中，让他在十字架上成就那无比的痛苦，担当世人的罪，把世人的重罪都归在人子耶稣身上，如同那代罪的羔羊被牵到宰杀之地。让我们接下来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来思念神如此把我们的罪债全部还清。 Sing Jesus paid it all。 我听着主说道，你的粮食微笑引导真心祷告，引我 唱姐妹来好不好？ 我无遮掩你心，借主可得救恩，为主做了保险，能洗一切罪恶。 一起来， 主替我舍身。 大家一起来唱好不好？第四节，我们一起来。 将来我立主前，靠主圣洁完全，主赐我来的神，我口唱颂颂赞，主替我舍身。 罪债全部还清。接下来我们有一段读经的时间，麻烦大家一起翻开自己的圣经好不好？我们来来操练我们翻圣经。我们一起先翻到如果翻到的话，我们帮旁边的弟兄姐妹们找创世纪13:10-12，创世纪13:10-12，圣经的第一本书。创世纪13:10-12，好，翻到我们一起同声来读 Genesis 13:10-12。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前，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 感谢神的话语。我们第二处要看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约翰福音4:34-38，在新约福音书第四本，约翰福音4:34-38。约翰福音4:34-38，翻到我们一起来读。 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上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照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俗语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我猜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 感谢神的话语，今天张牧师为我们带来的信息是加美角中之一，举目向前观看。我们将时间交给。今天有圣餐。 弟兄姐妹平安。以下是我们一起领受圣餐的时间，愿我们预备一颗心，准备领受圣餐。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let's prepare our heart to receive the Holy Communion. Let's sing the hymn, The Rock Cross. 我们来一起唱一首诗歌，古旧十架。 他山岭上树立古旧十字架，是羞辱与痛苦记号。深爱子主耶稣，为我罪被钉死，这十字架是我罪。我却以十架为宝贵，深爱子主耶稣，舍弃永天堂荣华，愿归附十架王国的宝。我主十字架，愿将世上虚荣全放下，我一生要背负十字架，到那天的欢呼一贯。斑斑，我看他人生皆华美，因救主在世家为我罪被钉死，我罪恶全生变得成义。感受世人辱骂羞耻，救主快要再来。

就请你递给旁边的人。Y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anyone who has been baptized, you can receive the Holy Communion on rice, please pass it to others. 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以圣洁的手拿起饼来，举目望天，祝谢了，就掰开递给门徒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 The Lord Jesus, on the night he was betrayed, took the bread, and when he had given thanks, he broke it and said, "This is my body, which is for you. Do this in remembrance of me."请郑龙弟兄与这饼献上感谢。 我们再念父亲的主耶稣，谢谢你赞美你，谢谢主你给我们这样宝贵的机会来到你的圣殿中，来纪念你，因为这是你的日子，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为着今天受洗我们得救的弟兄，我们也献上感恩，求主你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在新的一周开始第一天能够常常思念你，来读你的话语，来愿背着十字架来紧紧的跟随你，我们谢谢你，赞美你，把荣耀权柄颂赞国度都多多的归给你，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 In the same way, after supper, the Lord Jesus took the cup, saying, "This cup, the new covenant in my blood. Do this whenever you drink it in remembrance of me." Thank you. 起来饮用这杯，让我们的纪念你宝血，为我们的救赎。我们感激你，赞美你，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记得你的爱，你的教训，在我们今后道路上，背起我们自己的沉重的十字架，带走你的力量。以上祷告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让我们再一次领受了你给我们的吩咐，让我们再一次尝到了天恩的滋味，让我们知道我们领受了这饼和杯使我们与你有了关系。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永恒的价值，在天上具有永恒的纪念。主啊，就求主赐给我们力量，把以下的光阴交在你手中，也祝福一切今天来到你面前敬畏你的弟兄姐妹，也祝福这15位的弟兄姐妹，使他们在灵力方面有追求，蒙祝福。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得胜的罪名求，阿门。